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哎，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哎呀，所以呀，今天明天就好比啥呀？就好比那两扇门，一扇是通向健康的门，一扇是通向痛苦的门，啊，那你想从哪个门过呢？你要抓住机会了，那你就通向健康之门了呗，对不对呀？哎，所以这机会是不等人的，希望那智者一定要把握机会。你看本次主题叫啥？120天慢病重病的攻坚战，你这词儿好不好听啊？记住，好听是好听，但它绝不是一个口号啊，这是经验的总结呀。这120天，这秋三月，秋老虎，秋凉，秋雨呀，它要折腾人呐，很多慢性病加重了，复发了，突发了，但是这120天，你要把这攻坚战你要打赢了，你聪明的一次正确的选择呢，那不就是康复疾病的一个关键时刻吗？ 对。 哎，而且呢，我们人体的修复的周期刚刚好是120天，哎，就在这120天里，我们呢既能实现治疗，又能实现巩固，你说你何乐而不为呢？哎，就是温馨提示吧，提示谁呀？提示呢心血管的患者、脑血管的患者啊，老风湿骨病的患者，还有那消化系统胃肠病的患者，还有那三高病的患者，还有呢失眠的患者。还有呢，肌瘤、囊肿、结石啊，这个胆结石、那个肾结石、那个尿路结石，就这些瘢痕体质的人，你可呀，给自己做点计划。能不能让自己实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我认为，只要你用心，只要你一次正确的选择，那就很可能。 对。 你看啊，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来。 什么词啊？ 你看我们人啊，什么时候最明白呢？哎，什么时候最明白？没想过。我告诉你啊，上台前下台后。 上台前下台后， 你下台后我就不说了，啥意思？原来是王局，现在都被称为老王了嘛，是不是这个时候明白了？那上台前什么意思呢？上手术台前。 哦。 哎呦喂，你还喝酒吗？不喝了。还熬夜吗？不熬了。还生气吗？我真不生气了。是不是什么都能改变呢？对喽，这两个一上一下的台，这个时候人是非常明白的，对也不对呀？哎，到那个时候你最知道这健康的重要性啊！哎，很多人问我呀，这药它怎么就能一专治多病呢？我告诉你，这是通过无数的真实的案例来见证的。你看，我常把呢大家治病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用前，一个在用后。你看用药之前呢，怎么吃药的？每天要大把大把的吃，每天要不同换样的吃， 是 一个月要下来1800块的钱花出去了。现在呢，用药之后呢，一天2块，平均一天10几块钱，是不是不同啊？还有的人呢，每年到这个季节都要去医院报到，那不就花钱去了吗？甚至有的人是抢救去了，住院了。那现在用上之后呢，我告诉你，不担心住院了。你看我石家庄有个患者，就去年就这时候吗，哎呀，得了中风之后啊，那儿子为了照顾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医疗费不说，那儿子还打了3份工。 哎呦， 我常讲啊，老人家的病啊，你病不起，病不起不是单一指的是钱，是负担。 是。 你给儿子、女儿留下了什么？ 真是拖累家， 对不对呀？哎，但是今年这老大姐捡点废纸壳，捡点矿泉水瓶，哎，这些破破糟糟的东西换钱了， 这已经很不错了。 哎，起码她能自理，她能乐呵了。 是啊，儿子也不用那么为她担心了。哎， 对嘛。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 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还有呢？那广州的一位赵先生，我的一个老患者，岁数说实话也不大，50刚出头嘛，但却得了一个大病。 什么病啊？ 叫胃肿瘤，切了4/5，在医院折腾好几个月，折腾到家去了。我说折腾到家你就归我管了，这回怎么样？不仅呢改变了他原来一天吃8顿饭的习惯，吃不多少，半碗稀饭，后来呢一碗米饭， 哎呦， 就这么吃，结果是啥？还胖了10几斤呢。 真不错， 你这一前一后啊，差距咋这么大呢？还有呢，那沈阳的姓张的叫叫张凤兰嘛，也是去年这个季节，人家说家里为了给他治心脏病，就为了筹集那个手术费呀、啊，家里整个儿子儿媳呀、啊，筹得团团转。这个时候恰巧就遇上了我的方剂。结果怎么样？最后呢，还自己溜达溜达上那广场去看人家跳广场舞了，偶尔也跟着跳两下。 哎呦，真的是为他们开心。李老师，您看，您不光是大夫。不光是老师，您还是很多人的恩人，因为您的帮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 所以我一听到大家的回馈信息呀、啊、哎呦喂，我那欣慰的不得了、啊、 真开心。 那么在这样的悲喜之间，差距究竟在哪里呢？那不就在于他们初次第一次的选择吗？抓住了机会吗？没错过吗？是不是？但是我想说啊，第一次用的心理啊，都是一个心理。哎呀，试试吧，是不是啊？哎，所以我常讲，你可以不信，但你绝不可以不试一试。 对，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那奶奶了。哎呀，那病倒的时候，不都有病都不容易吗？ 是 吧？我记着我冒着大雪呀，哎呦喂，连走带跑啊，偶尔还摔倒啊。哎呦，我那裤子不像裤子，棉裤不像棉裤，我那脚冻的露着大脚趾子大脚丫子，那冻的不知道疼，就冻成那样不知道疼。 我记得当时您还讲、妈妈和奶奶看了之后特别的心疼。 但是呢那是小嘛，是吧，元气足嘛。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说那个年代家里穷又没钱，还得赊药。但最后呢，奶奶病却被一个好郎中给救急了。 是， 你这事儿，说着说着就能想起来。因为他是刻骨铭心的嘛。后来呢，又跟着大胡子行医救人呢，又开诊所呀。你说我目睹啥了？我看见啥了？看见最多的就是无数个穷苦的百姓得病难和得病苦。一句老话说得好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哎呦喂，就为了治这一体多病，多少个家庭都是债台高筑啊。甚至一病病到解放前呢、 对。 所以就导致很多中老年人就为了治这病，很多人说了一句话，爱啥样啥样吧。我想问，他们难道真是不想治病了吗？不想好病吗？他们心灵深处绝对是想好病想治病的。大江南北他都看遍了，所以他看不见亮了。那咱这药是技改之后中医的改革的一个什么一个新剂型啊、药效高，药量足啊，药劲儿大呀。你看看，这不就是为了让更多饱受疾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早点好病早点健康吗？ 而且在这次活动当中，李老师还为大家争取到非常大的优惠， 看看吧， 赠送很多的宝贝。 凡是尽我自己的努力呗，理解了都是宝贝，不理解了那你就自己琢磨去吧，是吧？所以我想说叫内外兼治，标本同治。人有的人算账了，这不就实现打赢这场 攻坚战吗？ 嗯， 哎，说到这内病外治的方法，哎，它还有个别名， 嗯，叫什么？ 移动的小火炕。 嗯， 你看啊，这个小火炕移动的什么意思？就是使用方便，然后它有热能、有磁能，还有药疗，哎，叫使用方便。你用上之后，那就热乎。 嗯， 你看， 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用上了，说：“哎呦，真的是特别舒服。” 嗯，而且用法也简单嘛，是吧？你不用懂这经络呀、穴位呀，一开一句24小时持久保护。 嗯， 你说我想的周到不周到啊？啊？啊，另外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事儿啊，咱们有个患者，一拿到以后，当天又追定了。 怎么又追定？ 因为这位患者啊，他是中医学院退休下来的一个老教授。 哦。 哎，地中药，嘿，他可是一个鉴别的老行家。 啊。 你人家咋说的？哎呦，这里边药好啊， 嗯， 真是良心药，实在药。 嗯。 就冲这个，我得再多订一份儿。 有。 你看看怎么样？哎，有识货的。 嗯，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另外呢，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多少味药组成啊？ 20多味。 哎，20多味的天然中草药组成啊，乌药啊、黄芪啊、小茴香啊、草豆蔻啊，尤其双向调节的那虫草和灵芝。 嗯， 你看看，实现什么？实现强吸收，排瘀排寒， 嗯， 简单方便。哎，我就记得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小时候一次那个迷糊恶心吐嘛， 嗯， 哎，当时那奶奶到那厨房那盐袋子里就抓了一把大盐，然后用那擀面杖，擀成盐末了， 嗯， 然后呢，哎，就在锅里那没、哎、用那大铲子炒来炒去的，然后用大纱布一包放在我的肚脐上，嘿，效果还不错。 您看那个时候就知道从肚脐给药，效果坏了。 对呀、啊，这是外在的疗法呀、啊。 嗯， 这传统的灸法。 对。 但是传统灸法有一个什么不足的优势？单一。 嗯。 哎。 是。 科技得进步嘛。 嗯。 哎。 所以您赠送给大家的这个是20多味中草药呢。 对啦，叫组方，不是单一的方。我这20多味药呢。还有双向调节的药呢， 那更不得了了。 还有白天用的，还有晚上用的呢。 嗯， 但是有一点提醒啊， 嗯， 听众朋友要记住4个字，叫专人专用。 嗯， 啊，你别老头子用完了，哎呀，我也借光用用吧，绝对不允许，而且它不科学。 嗯， 为啥叫专人专用？保证疗效啊。 对， 你看很多人用的药不那黏糊糊、黄糊糊的啥呀？那湿毒啊。 嗯， 哎。哎，要说到黏糊糊、黄糊糊，我跟你说几位女性啊， 嗯， 哎呀，有很多女性啊，她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肚子凉啊。 嗯， 你看用那手一摸肚子，本来那手就冰冰凉，一摸肚子，肚子比手还凉。 嗯， 我告诉你，这样的人，90%以上她都有瘤子。 有瘤子？ 什么瘤子？息肉啊、囊肿啊、肌瘤啊，就这些瘤子。 哦，现在得这样病的女性特别多。 但是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你用上之后，肚子那个凉没了， 嗯， 而且上 B 超那一检查，子宫肌瘤由那鸭蛋大的变成鹌鹑蛋大小了， 变小了。 哎，这叫啥？这叫排瘀排寒啦。 哦， 哎， 寒出去了，这个变小。 是的呀， 嗯， 由大化小了吗？我不说吗？你用药也好， 嗯， 它共同的特点是内外夹击， 对， 夹击啥？就夹击你这些垃圾。 你冒出那汗你看不见，但是你天天冒天天冒，那鸭蛋大的不就变成鹌鹑蛋大的了吗？就是这个理儿，哎，这叫啥效果看得见。还有呢，那男性的病啊，男性啥病啊？那前列腺吗？要不就这个结石那个结石的，是吧？我们临床的经验，你用上之后排尿就顺溜了，他原来不顺呢，那一尿那滴答滴答滴答就交鞋面子，顺溜啥呀？无力啊。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用上之后，夜尿少了，小肚子不胀了。另外重点还有什么？那胃肠消化，消化系统疾病的，尤其那肚脐给药啊，所有胃部的胃酸啊、胃胀啊、往上反啊、上不来下不去的，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呢，我告诉你，瘦的能变胖，胖的能变瘦。 嗯， 哎，为啥？ 太神奇了， 那不都是排瘀排寒吗？现在呢，大肚子是普遍现象，告诉你天天排天天排，大肚子就变小了，胖子不就变瘦了吗？ 是，但是啊，这最好、李老师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是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赠送是吗？ 没错呀，哎，所以提示大家你就别再犹豫了啊，往往很多疾病就是那么一犹豫，怎么样，哎，一犹豫再等等吧，再拖拖吧、那不就顺了我那句话吗？啊，拖一拖，顶一顶，扛一扛，扛不住了就进那 ICU 病房了。 嗯、 到那个时候，你再说我等一等，对不起，没机会了。 嗯， 是不是啊？ 所以呀、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意，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犹豫，真的就要等到明年了。 嗯。 另外，李老师，您知道吗？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对于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满意。再有一个就是认同。 哎呀，说到满意和认同啊， 嗯， 它源于什么？源于两突破嘛。我不说过了吗？药量打破常规，剂型打破常规。药量呢不用多说了，35.7斤除1斤叫药量大药劲足。剂型呢更不用说了，叫专者聚也。 嗯， 一开一聚，从源头上阻断老慢病的发病根源。所以一内一外，内外兼治，这就是啥呢？中医讲的双管齐下，标本同治，整体治疗。尤其我在临床一二期呢，心脑血管的病人就让你浑身上下暖暖的， 嗯， 哎，而且呢，总感觉到身子骨啊，从上到下有一股气流在涌动，啊，所以呢，眼睛清亮了，头也不晕了，尤其那脚底下它不踩棉花了，那不就稳了吗？走路有根了吗？那中风患者呢，哎，那手伸开就有力了，吃饭就不呛了，喝水它也不呛了。那不就恢复了吞咽功能吗？那再继续用呢，那些块儿啊酸呢、是不是由大化小由小化了了？哎，那风湿骨病患者那叫个轻松，上楼轻松，下楼轻松，是吧？遛弯那更轻松啊。那你再按疗程用呢，哎，一系列的骨关节疾病都得到很好的调理，叫关节灵活，哎，叫经络通，是吧？哎，气血足，精元足，那走起路来不就一阵风吗？再加上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哎，又是咳，又是痰，又是喘的，晚上不能平躺的，我告诉你，症状得到改善，你看看，改善了不就有康复的希望了吗？所以呀，说到希望，林老师能不能让大家真正的看到希望呢？还是那句话，需要的人，你一定要积极前往，别错过这机会。所以呀，请给自己一次机会，也给自己收获健康的一次机会吧。 嗯，李老师说的非常的精彩，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叔叔阿姨，这回希望您能够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 我发起这次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啊更多的人摆脱疾病走向健康啊，尽早尽快地用上好国药啊，能在秋冬季节避免老慢病的高发和加重。所以啊，帮扶补助活动就是让大家吃药少花钱，实惠多力度大。但呢，名额有限，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哎，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机会。 在我以前开门诊的时候啊，有这样一个患者，啊，71岁嘛，哎，他有严重的关节炎，哎，他怎么形容的呢？说他这个膝盖呀，不论是冬天夏天呢，一年四季巴巴凉，就这个凉啊，啊，从来就不知道这膝关节，啊，什么叫热乎啊？所以他怎么做的呢？一年四季呀，那大夏天都带着护膝，我只要把这护膝一拿掉，就感觉嗖嗖嗖的进凉风，而且一阴天一下雨，他怎么做？就在那火炉边去烤。一烤就舒服，不烤就不舒服，不舒服会怎么样？疼呗。你看看您的膝关节是不是这样呢？对呀，它一热乎它就舒服吗？为啥？那一热乎气血循环快了，它就改善了呗，它就缓解了呗。而且这个患者呢还有耳鸣腰肌劳损，尤其他那腰啊，腰肌劳损一疼，他就咬嘴唇子啊，把那自己那嘴唇子咬的都是大血印子，你看看吧。后来呢，这两个膝关节越来越不给力了，站也站不稳，蹲也蹲不下了。尤其他跟我形容的下楼啊，那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那不是下楼，那是挪啊。用我的话讲，那是横行霸道嘛，就横在那楼梯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挪呀。所以疼起来，哎呀，说呀，那是真的是死去活来呀。而且就这个腿脚还摔了一个大跟头，把那个脚踝骨还摔骨折了，就因这个还住院了，哎呀，4个多月呀，才那关节骨折才得到缓解和改善。哎，就这样呢，一次巧合听到了我的节目，听到节目呢，哎，听得非常认真，也非常的幸福，所以呢，就毅然决然地用上了我的全新的方剂，这剂改的新剂型。用了之后什么感觉呢？首先就是肚子热乎乎。这肚子哪热乎乎啊？就是大肚子吗？肚脐周围热乎乎吗？肚子还咕咕叫吗？这肚子一热乎，你大家记住，你全身都暖呐。结果他的膝盖就不那么凉了，尤其他冬天也不那么凉了。哎，那吃了这两盒方剂以后呢，哎呦，这效果就大有好转喽。哎呀，腰也热乎了啊，腰也不那么酸疼了，用自己的手摸摸后腰呢，也不那么凉了。你看看，还有一个意外惊喜呢，他那耳鸣嘛，左耳朵，之前突然这听力下降，去医院也治过，还吃过那耳聋左次丸，说有一点效果也不明显，但是呢，后来就一直这左耳朵就响，嗡嗡嗡，白天响，晚上响，这说就晚上响的严重。那蝉鸣声啊，还是那汽车笛声啊，哎呀，想的他心烦意乱呢。没想到意外的收获了，这耳朵还不响了。你说这耳朵不响，人就不烦呐，而且还不用别人一说话还总听不清啊。这回也能听得清了，你说他得高兴到什么程度吧？所以呀，对咱们这新方剂特别的认可，而且说他的胃，胃也不胀了，吃东西也有味道了，胃酸也没了，关键是他大便正常了，人的大便一正常啊，你记住，他吃东西一定是有味道的，一定是想吃能吃了，一能吃胃口一好，他睡眠也会改善，吃得好了，睡得香了，其他的疾病，不就，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和缓解啊。所以呀，他跟我说，多亏了李老师啊，我们有缘呐，我用上了这全新的方剂，我以后的日子，我就有盼头啦，你看看。所以呀，我在节目当中常讲啊，不失传统，不失进取，让中药啊它得有进步啊，它得见效快呀，是不是呢？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听，不可以不试一试，一次聪明的选择， 哎，就很可能走上了健康之路。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啊。 哎，李老师啊，你好。这药砖呢，这咋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哎呦喂，着急了是吧？ 哎 呀，先别急啊。哎，大家很多人有的个别还真没送到呢。啊，这几天呢都加班加点的，这都急于给大家送到手中呢。别着急，再等一等啊，马上就到了。哎，好不好？ 哎，哎呀，老师， 嗯， 这我也是吧，这我是新朋友， 哦， 这不听说咱们今天这活动啊， 嗯， 最后一天了， 对， 我就担心呐，别把我这药弄没了， 弄丢了， 可千万都给我留着呀。 哎呦，你看看，这就惦记呀，啊， 是， 哎呀，万一再给你邮丢了、寄丢了，你说这是我的责任了啊，放心吧。 哎呀妈， 哦， 老师啊， 嗯， 你说我为啥着急？我这身体呀，可不好了。 哎呦喂，说说吧。 李老师，你说，这我家邻居都送到了。 哦。 那我也看着了。 哎呦， 这我家邻居说呀，说可舒服了，热热乎乎不说，就起夜次数就少了。 哦。 所以吧，我才着急呀。 你看。 这我也是，这一体多病的人。 啥病啊？说说。 那跟你说话，这喘，肺气肿。 哎呦。 心脏也不好，这尿夜尿还多，尤其是一到秋天呢，那真是啊，遭罪呀。晚上啊都睡不着觉，躺下就上不来气儿，这晚上睡觉啊都得靠着呀，这一宿啊，也就迷瞪一个小时两小时的，你说这些年呢，啥药都吃了，吃药吃的啥都不想吃了，胃口也没有。还尿频不说呀，那还有尿路感染。 哎呦， 哎，上完厕所啊，就折腾慌的疼啊。你说我这病啊，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哎呦， 我这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哎呀，就别担心了，找到我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就可以把我当成你的老哥哥，随时沟通，随时解决，一问一答。啊， 哎， 你的一身的病啊。无外乎就是该开的不开，该聚的不聚。你看你那个肺气肿，就只开不聚。啊，你的心脏呢，开也没劲儿，聚也无力，是不是？那小便呢，还尿路感染，这叫精元不足，精元不聚吗？哎，所以你把那血脉瘀的该打开打开，是吧？把那精元不聚的那该聚聚一聚，这就病啊就自然就改善了，是吧？那么这个药砖最大的特点是啥呀？不就是一开一聚吗？今天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需要的、想要的， 那你可得抓点紧了啊！那真是叫做过这村没那店了啊！ 可不是呗，这我不就着急了吗？这药还没给我送来呢，这我黑呀白呀都盼呐，还这药吃上，他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他。 嗯，好，你就再等等，马上就到了啊，好不好？ 哎，可给我送了呀，有我的这钟啊，这我着急了、啊、 好的，在用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哎，好，那谢谢您老师，谢谢。 好的，别再着急了啊、哎、再等等就到了、 哎、 好，再见。哎， 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你好。 喂， 你好。 哎，你是李老师吧？ 哎，是的。 哎呀，这把我急的。 哎呦，别着急。啊， 你说我们这患者能不高兴不着急 啊？哎呀，着急，可以理解，那也不能太着急，一着急我怕您呐，哎呀，这身子骨受不了啊。 哎呀，我这听到现在咱有这么好的活动，我就信任你李老师，还是咱的药砖。 哎， 还有那个什么茶啥和那个书啊啥的。 哎，是的，没错。 啊， 哎，这茶和那砖同时用同时喝，哎，效果要两提速嘛，啊。 对， 嗯， 那我这今儿呢也是给老头啊，这你说这都十来年了，这落下来这脑血栓后遗症。 脑血栓后遗症，哎呦喂， 这把人快折磨死了，都快一天伺候他的。 是吗？哎呦，那您这是最辛苦的 人了。过年了，这血压还老高呢。 还高啊？ 啊，宝宝，有一次在家就刚吃完饭呢， 哎呦， 他就感觉到这迷糊，就站不住了，把我吓的。赶紧给儿子就打电话送医院去了。 哦， 送医院一查，那血压还都在220呢，低压120呢。 啊，120，哎呦喂！ 你说多吓人呢？大夫都说呢，这再晚了，都可真是太危险了。 那不是晚了，那分分秒秒都是夺去生命的事儿。 可不， 嗯， 你说他还经常的头晕， 嗯，那是一定的。 走道吧还走得不利索。 嗯， 这半边身子也不好使，我这啥干啥我都要跟着他操他的心， 这不行、啊。 你说这咋办呢？我这心里都也急呀、啊，到哪呀、啊、都这说有时候说不清楚，呜哩哇啦的，还总流口水呢、 哦。 干啥我都要扶着他跟着他。 哦、 你稍微不跟我就担心他出点啥事儿呀，这再摔了磕了绊了咋办？ 哦。 一天到晚从早忙到黑，就忙他这点事儿了。 你看看， 吃饭呀，有的时候他自己吃一半漏一半的， 吃一半漏 一半，嘴巴不行了，老哥现在我还总发麻发木的手和脚。 嗯，是的。 你说这人这身体这年岁大了，这再摊上这病，再加上这时间久了，这身上肯定就没劲儿啊。 对喽，久病必虚嘛，哪有劲儿啊？ 啊。 嗯， 他喘口气都觉得累呢。 你看看， 把我这愁的呀，这急的呀，你说这咋整？降压药也吃了，光给他花钱造进去了好几千呀。 哦，好几千。 西药、中药、保健品，这老早了。 哎呦呦呦呦呦，都是这样啊。 都就这样，我也担心呐。 嗯 啊，你说这自打听了你李老师的讲座，我就觉得人好也实在，比我们老百姓强。 嗯， 我也怕再走弯路呀，就高兴了，这句句都说到咱们老年人、中老年这老患者的这心坎里了。 嗯嗯，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就想的是用上你这个疗法，让他也用用。这不用咋办呢？这想让他吃上一把子。 是的，是的，没错啊，这啊，就好比老师这个人一样，哎，这个人呢很实在，这个疗法也很实在。啊，你又用着它就见实效，但是你也说了，哎呀，这药吃了不老少啊，但是结果那是变化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走错方向了，啊，什么叫方向？向前走要有自己的方向，别走错了，别南辕北辙。那你之前是不是南辕北辙了？ 那是啊， 对吧？所以记住，你那病就是该开的不开，该拒的不拒，一定记住。所以很多人相信了，行动了，那康复他就来了， 啊。 对， 用心做，拿到家别着急啊，用心去珍惜着喝，珍惜着用，珍惜着做，那效果就实实在在了啊。早日康复啊。好了，那不能不能大意了，这都是后遗症这么严重，还能大意吗？啊，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喽，那你你管愁不行，得有办法啊。 对， 好了， 对对对， 早日康复吧。啊，嗯，再见，再见， 再见。 嗯，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这位朋友您好。 哎，李老师你好。 你好啊， 李老师啊，真不容易，你赶紧帮帮忙。 嗯，什么情况啊？什么问题？快说。 我要那个中黄药砖嘞，活动今天就最后这一天时间了嘛。 你还没订上呢？ 赶紧给你打电话。 哎呀，你赶紧，再不真来不及了啊！ 是是，但是李老师，我还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呢。 说。 嗯，就是你那本书，这不我已经提前看到了。我楼下那个老张他们两口子啊，我看他那本书，这送了就一本，但是那本书能不能？给我多送一本呀，内容挺好的嘞，里面有100多页，而且记录了好多那个偏方啥的了，我看着那都挺好的。 这个啊，我也左思右想啊，我尽我的能力甚至是全力啊，都是送大家一本，而且这一本书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可谓是高大上。 是 啊， 是是， 从包装外皮儿，从内在的内涵，从内容上，那叫什么？叫实用性极强的一本书，啊！ 对， 拿到这一本书，不但一个人看，两个人看，一家人都能看。 哦， 哎，你就先预定好，你就保证拿到书了。 这那要是不能送两本，那送一本也行。 没错，哎，拿一本就够用了啊。 哦，行行，那行。 哎，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 嗯， 我这主要就是这心脏不好，有那个冠心病了。 哦。 嗯。这已经好几年时间了。 嗯。 后来又出现了那个心绞痛，这经常犯病了。 嗯，心脏。 你也知道，这心绞痛一犯病，这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怕啥时候犯病了。 嗯嗯嗯。 而且我这血压还高。 嗯。 关节这方面也不好，也经常疼。 嗯。 嗯，现在就是不光这些毛病，这个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模糊，看不清楚。 嗯。 哼，你说我一个人吧，得了这好几种病，把人家好几个人的病都让我一个人得上了。哦，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就是说， 嗯， 李老师你也别不爱听， 嗯， 哎，我就觉得我这些病吧，这么多病，只要咱这个能把我这一样病能给我治好吧，那我就知足了，我就觉得挺好了。 你呀，你这就是小要求啊，啊，要求不高啊。我告诉你啊，不但让你一样病有改善，你就一体多病，不论多少种疾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是第一。第二，只要你用到疗程啊，这个药劲儿足，哎，就可以实现全面的改变，哎，改善啊，缓解等等。 对， 哎，甚至你会讲我有什么什么的意外收获， 所以这方面你大可放心。 你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一定要听你的话，我坚持用着。那以后有啥好消息我给你汇报。 对，及时用及时见效，不及时用那就不及时见效呗。 是 是 是， 不是这个道理？ 我可不想这么拖着来了。 哎，尤其你的眼病啊，你少看点多闭点，眼睛一闭就是养眼，叫闭目养神，是不是？ 对， 那神是啥呀？神得靠你生命物质你才有神。那我的生命物质是啥？叫宗皇物质，也叫生命的核心物质啊。 是 是 哎，叫补宗皇，哎，宗皇族啊。 对对对， 好，早日康复好不好？ 行行行，那我谢谢你李老师。那那本书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呀。 你看看还那本书呢，放心不？要忘了你找我好不好？ 好的好的，行行， 好嘞，好， 谢谢李老师， 再见啊。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 你好，阿姨， 你好， 李老师， 哎， 你好， 好，好， 我太荣幸了，太荣幸了，我， 呦呦，太荣幸了， 我激动到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嚯，好， 啊，我就喜欢你这个药砖， 哎呦，喜欢我的 药 砖， 还喜欢你那书，啊，都想得到， 为什么呢？ 啊，为了治病吗？ 哦，为了治病， 现在不是济世治病吗？ 嗯， 那个那个。给咱们老百姓看病吗？ 嗯好。 啊，我也是那个一体多病的那个老人。 哦哦， 我今年60有5了。 65岁喽，你大姐姐， 啊， 老大姐。 啊，完了那个，看我得这个药以后怎么用，那个效果最好。 你拿到了吗？ 我现在这已经报完名了。 约上了。 告诉我了，要给我送了。 哟哟哟，那恭喜你拿到了哈。 啊， 我跟你说，很多人约了半天没约上呢。 是吗？ 嘿呦喂， 哎呀，这个你这个是那个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哎呀，对我可关心了。 哎呀， 不留就给我来个电话，张姨呀，你别那个着急。我说的你放心，我不着急。我这要有那啥了，有门了， 有眉目了。啊， 有眉目了，就是啊， 哎， 我还着啥急呀， 啊？哎呦， 我就拿到手以后，我就怎么用？ 对， 了，是不是？ 哎，是的，你呀， 你说 你拿到手用保温杯，记住我说怎么服用了吗？ 啊， 哎，穷玉福怎么服？叫前三三后三三。 啊， 哎，喝之前呢，哎，第一是醒，把那发酵的药给它醒一醒啊，然后呢，哎，泡一会儿3-5分钟。哎，最后呢，喝的时候叫润哪儿啊？润心、润胃、润丹田， 啊， 这叫前三三，后三三呢，就是三感、口感、体感、舒服感，啊，然后还有三冒，冒啥呢？冒寒、冒水、冒热气， 哦， 哪儿冒啊？不是我冒，是你冒啊？ 我知道。 哎，你知道，哎，这前胸、后背、额头冒出来，那就对了；冒不出来，你体内病情重， 啊， 病程久。哎，很多 就怨我自己了， 那就是 那我就再继续服用了， 那你得加把油努把力呗。 啊，对呀， 对，不够疗程，啊，你逼不出来的，你到就陈年旧货， 啊， 你都30年的毒在那里待着，你用3天能攻出来吗？ 对呀，对呀， 你攻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脸上有斑的，手上有老年斑的，或者是那皱纹多的，早衰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年轻了，你信吗？ 哎， 哎，你要感谢谁？这里边有一味药。 感谢李老师。 哎，这里 感谢李老师功劳。 哎，你等，哎呦，你还没用就感谢了。 我的那啥呀，因为你我听课了，我不听你讲课了吗？ 你看看， 我就心悦诚服嘛。 哎呦， 要不然我谁都没征求意见，我马上就报一个。 哎呦，你真是我的好大姐呀！嗯，这 哎呦我天哪， 这回好，有事没事咱们就多聊天，是吧？ 行，好 多心聊，哎，是吧？这聊好聊开心了， 哎， 那比跳广场舞开心， 就是啊， 对不对？ 嗯， 哎， 另外你这个又是什么仿大的高人啦、啊，有什么的，我、我都特别心悦诚服、 哎， 特别佩服。嗯， 看看有些事得、 我就喜欢这个，其实 对不对？哎呀，真好，真好。哎、然后还送你中医的名义，知道吧？ 就是你不那个还书吗？ 哎，对。 那书都是集你的智慧、经验于一身呗。 那是。浓缩浓缩的精华呀，我那经历我要写十本书也写不完， 就是 浓缩浓缩浓缩一百多页呀、 你太聪明了、你也真高、你真是我感觉你是奇人， 呦奇人，哎呦、过奖喽、老姐姐， 太好了，太好了，行、我这一生遇到这个李老师、那个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感到幸运、 好， 谢谢啊， 好， 这也是缘分。 哎，对喽，一定是啊，有缘分我们才能相识的啊。 对呀、 然后最关键的是 啊，我让你的病啊要走上健康之路。 太好了。 啊，然后咱们老年人要手挽着手，那、哎，唱着歌，啊，咱们奔 李老师走。 哎，你看看， 好， 哎呦，这一定不是口号，要付诸于行动啊。 好， 哎，好不好？ 我就听老师话啊。 对，好， 好， 哎，再见， 谢谢 啊，哎，天天开心，早日康复。 好， 好了，再见， 健康， 再 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 哎，李老师你好。 你好。 我刚听见你的节目，听你讲这个真不错呀。 哦。 而且吧，有不少人都说这药口感好。 嗯。 而且药量还足。 嗯。 你说我吧，过去就是吃过很多药，然后吃的我的胃吧都酸酸，就打嗝都一股的药味儿。 没错。 我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人。 哎呦。 我有高血压20来年了。 哎呦。 啊，天天吃这个降压药，那还100几，低压是90-100呢。 嗯。 然后眼睛吧还有飞蚊症，就是全都是小黑点儿、睡觉也睡不好。最多吧只能睡个2-3个小时，然后还总醒、晚上吧就是总起夜，一起夜就5-6次。 嗯， 腿也疼、这手脚也是凉的，常年都这样。然后吧我还心慌心绞痛，这一身病都全了。 你这病是不少啊。 如果吃药也遭罪啊，你说一会儿吃心脏的，一会儿吃降血压的，然后一会儿还得吃点止疼的，一吃一大把，哎呀，我吃的我实在都受不了了。 哎呀， 我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吃你的药能管用不？ 我告诉你，不但管用，而且见效快呀、知道吧、哎，所以你得抓紧，啊，很多病，你这一体多病，都是拖出来的病啊。啊，所以你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呀、明白了吗？ 是， 哎， 好， 对，越快越好，不能拖，不能耽搁了。 真的，那李老师，我这回我就信到你了。 好，不能耽搁啊。 好 了，就这样。再见，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